你是得好有言，问夫妻都体面，可敬可敬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同道天，抗日战争开始发心早在眼，美满家乡被摧毁，投靠小孩去去去去逃亡，衙门时刻四宝营，屠杀同胞趁风光，苦力呀你动身 滚门里，刘三他比我 Hey 听众朋友，